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爸比，你会唱小星星吗？ 不会呀、啊。 那我教你好了。 好啊。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情九六九，我是主打。 现在用音乐充电刚刚好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妹张惠妹。

服好好，啊啊啊啊，戴上羽毛唱唱跳跳，啊啊啊啊，美人鱼向后跑，上冲冲下洗洗搓搓搓，又揉揉揉，空再来握握手，上冲冲下洗洗搓搓搓，又揉揉我家的鱼。 九公益主张， 九六九 公益主张， 公益主张。

想要，哦耶！你吃

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九六九， 此刻我是主打。 听经典音乐，享自在生活，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，我是 Allen 苏醒。 I wanna die, living my life. I wanna die, living my life. I wanna die, living my life. I wanna die, living my life. 有一个 party, 心动女生是我的 target.打扮一下自己，拿出手机，现在就 start it。心情像艳阳当空，太多惊喜放松。我打开 Amazon， 世界大不同。轻轻滑动指尖，把全球梦都翻越。心爱的日期赴约，更新不留空缺。分享品味和喜悦，去寻找发掘。就在今天，用最好的心情听美好的音乐。我的专属随时漂洋过海 ，International。为你定制华丽外衣 ，See you on a fashion show。我的经典收藏让你忘不下，解开不够。跟着我的足迹，我的选择，跟着我的 flow。You get what you want, nothing you will miss。愿望统统装进我的 shopping list。No matter where you're from, we go to Amazon. 真正宗旨就在这 ，You know what it is。 I wanna die, living my life. I wanna die, living my life. 烦恼和不必要的探讨，自信的人生买家，请你参考。快速又完好，无损的送到你的家门口。忙碌的工作之余，有时要学会对自己下狠手。Go around the globe， 不用买机票的代价。轻松海外 go， but I stay in China。打开日本经典游戏，穿上美国签名球衣，站在变身充满魔力，全球定制我的活力。为你打造所有细节和精致，给你 surprise， 全球的独享定制。生活是一面崭新的镜子，投入微笑，把最爱的东西刻上你的名字。这世界纵横交错，每个角落都要我们去体会热情的凋落。你会收获意想不到的效果，别太低调，所有情报全都掌握。You got all the details， 即可拥有全球好货。 还记得人潮把你推向了我，有了眼拥挤